想的未来还不见模样，你看着那些冷漠目光，不知道这条路还有多长。人听的雨也想起了他，他的挽留萦绕耳旁，想起离别他带来的脸庞，你忍不住的哭出声响。 我多想回到家乡，再回到他的身旁，但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。就让我回到家乡，再回到他的身旁，让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。我多想回到家乡，再回到他的身旁，看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。就让我回到家乡，再回到他的身旁，让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。 那一夜，那一夜，那一夜， 其实没有一个人能够一辈子享受幸福快乐，人生要想一辈子永远都保证自己都是快乐的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只有经历过才会懂得，只有痛苦过才知道快乐时刻是多么开心，只有爱过了才知道心痛的感觉，只有付出了才能够获得回报，只有辛苦过才知道快乐其实是那么的不容易，只有失败过才知道成功是那么的艰难，不是吗？ 那是深感情，不会明白何为感情没了心情，要在雨淋不到的环境才能够看到雨季。多少年在梦里寻找着想，就像戴上眼镜寻不着远景，恋爱中看不懂爱情，温馨中抓不住温馨，有些事情要过后才弄得清，森林中看不到森林，高兴的像不知高兴，要在十年之后听情歌才觉得动听。 抓不住

我该挥手道别离。春风透彻凉意，这情景很难叫人不哭泣，叫人悲泣。怎想可爱别离，人生怎可难猜透，在今年里却依然失去。没有谁能忘记这真挚情谊，你会祝福我，我也会祝福你。结把泪水轻轻拭去，期待再相遇。就算相见无期，在某个夜里你会想起我，我也会想起你。我只愿做你我心底情愿系千里，渐行渐珍惜。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呢，就是说一说人生当中那些让你难忘的第一次。这时候看到小胡林说，我很多第一次呢都是给了我用生命去爱的男人。第一次面对面找朋友，还有陌生人给他收集了520条生日祝福语，他收到的时候感动的泪花，现在我还记得。青春疯狂真好，可能那也是你第一次为了爱情学会了浪漫，对不对？

转身相见，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，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，我不奢求永远，永远太遥远，却陷在爱的深渊，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，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，在爱与不爱间来回千万遍，哪怕一生很累累，我也不管。 聊到这个话题呢，就是说人生当中那些让你难忘的第一次，看到掰着手指数阳光说08年突降大雪阻挡了我回家的路，那是我第一次在没有家人的外地过年，非常的想家，眼泪就止不住的往外流。我想这是我们学会独立的一个必经的过程，可能每一个人所经历的形式不一样，但最终的结局都是一样，那就是都学会了独立生活，也让自己意识到原来一个人也可以勇敢坚强的闯荡，对不对？人生就是因为不断的前进，所以我们还有很多个第一次在等待着我们，也意味着生活充满未知，充满希望和期待，所以鼓足动力和勇气去努力过好现在，以便让下一个在遥远的地方等待着我们的第一次变得与众不同。这里是品味1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这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桑斐，我们明天见。 我在大雨刚停的夜晚一个人游荡，经过一个又一个橱窗，只想等天亮。面对就要失去的爱情，有一点释怀，有一点彷徨。最怕的其实是孤单。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，有一种温暖，总是让我将要冰冷的心有地方取暖。我是多么习惯的想你，要一点忧伤和许多依赖，守护我脆弱的心感。微笑如花，总是看我沉醉和绝望，我却迟迟都没发现。 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，总是让我将要冰冷的心有地方取暖。